这俩人也是行家，要讲这扫盘子看地势，家常便饭，骑快马他们走了。张作霖就在这听信儿。几天的功夫，俩人回来了，兴高采烈向张作霖报告：“队长，你看看这是草图，老人家所说一点不假。我们到那儿扫问了，果然那座店房让军队给包了。我们扫定哪队军队？是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手下的人，有位管带叫王文举。”人送绰号叫单打一，又叫王蛋子儿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王文举厉害呀，弹不虚发，故此叫单打一，直打打打。这家伙骁勇善战嘛，不然的话，王凤平能派他吗？他呢还是王凤平远方的一个兄弟，知根知底，非常可靠，所以才派他担任如此重任。好嘞，张作霖心花怒放啊，一想干这买卖还是别用赵家庙的保险队，仍然用红罗剑的，一则离着远，二一则他们都有经验。张作霖辞别胡老嘎、孙烈臣，带着青龙、浑龙一溜烟来到红罗剑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唐二虎、张志飞、海宽全参加了。当张作霖把这事情讲完了，人们全乐了。海宽呢，直晃脑袋：“我队长。”太好了，我们这队伍里头也是前紧的要命啊，弟兄们直勒裤腰带啊，如果把这笔买卖做成了，谁不乐呀？你可告诉弟兄，一如既往要求口角严密呀，别忘了古人言，事情成功由于密，事情失败由于泄，懂得我的话吗？懂啊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嘛。只要大家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对，现在把弟兄们全拉着，另外把坑抛开，每人发新枪，每人子弹50发。半年没敢动用这批武器，这回使上，把坑刨开，一捆一捆金钩、嘎达郎快枪全拿出来，把油脂去掉了，每人发了颗新枪，足够的子弹哗啦一拉着枪，说这枪是倍儿棒，枪管瓦蓝了，那比起当初那武器强者万倍，弟兄们是兴高采烈。把枪子弹发下去，张作霖重新画了张草图，又做了一番部署，大伙心里都有底了，开始行动，赶奔兴隆殿。书说简短，等到了兴隆殿，让青龙、浑龙扫盘子一打听，王文举押着50,000两银子刚离开奉天，可能还得一天多才能到兴隆殿。哎，正好来的是时候，白天大伙都分开，晚上聚会在一起。这兴隆殿的铺子边上一条河，这河叫兴隆河，河对岸是一片大树林子，里边是烂葬岗子，张作霖就选好这地方。弟兄们在此隐蔽，又叫青龙、浑龙继续侦查。转过天来，这王文举领人到了，呵，花翎、马褂、腰刀、 这家身上还别着铁公鸡，威风凛凛，率着30名官兵赶着银子车进了高升殿。青龙浑龙回来给张作霖送信儿， 对呀、啊，大鱼上钩了，住进了高升殿。 什么时候下家伙？马八子的小鬼子的战术我挺欣赏，在高丽国没少跟他们打交道，这帮小鼻子专讲究拂晓进攻，这天似亮似不亮，鬼呲牙的时候，你正在熟睡的时候他摸上来了，这一招可够厉害的，咱们也学学小鼻子。弟兄们等着拂晓的时候偷偷的过河往高升殿运动，到这就给包围了。张作霖干活讲的是贵在神速，打你个措手不及。弟兄们纷纷翻墙而入，哨兵发现了，可怜干什么的，啪啪两枪把哨兵就干掉了。哎呦，枪声一响，清军是手忙脚乱的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谁往外一探头，啪就一枪，指定是大揭盖脑袋开花。王文举正在熟睡之时，听见外边枪声大作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拎着铁公鸡，穿着睡衣他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鸣枪？懵懵登登的，眼还没等睁开呢，张作霖抖手一枪，啪，脑瓜敲碎，就死在门口这儿。当头的一死，底下乱套了。反能打死的打死，不能打的就别打。张作霖也有这话，放下武器者跑的就算了。就这样没费吹灰之力，把银子车赶出高升殿，老百姓吓得全钻桌底下去了，谁敢看？路上一点困难也没遇上，他们就回到红罗涧，到红罗涧把银子搁起来，先听听风。那么活的回去向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报告，王凤平马上赶到奉天将军府报告，也无可奈何，不知道是哪个柳子干的，遍地都是贼，找谁去？因此暗器暗变，张作霖是发了笔横财呀。张作霖还开了个会，告诉大伙，钱咱有了，原来我打算呢回来咱就分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那样做不合适，咱们还得望长久远，这笔钱是保命的钱，我分派一下，不知道弟兄们有如何的看法啊？队长你说的，你说了算，怎么的都行，先提出10000来，这笔数目可不小，等提完了，张作霖告诉去把那坑重新再刨开，取出100支好枪。大伙不知道干什么，又取出100支好枪，张作霖亲自过了数，把汤二虎张四飞叫过来了，二位哥哥麻烦你们辛苦一趟，把这些东西装上车送到三界沟青马坎，这是送给我干老杜老汉的，老人家平日对我不薄，我现在富裕了，腰杆硬了，不能忘恩负义，这多多少少表示我一点心意，烦劳你们给送去罢了。兄弟你想的真周到啊，不过二位哥哥 我还得借重你们二位，速去速回。哎，你放心，撵我们我们都不走。老爷子有话，我们跟你就算撂上了。回来见，回来见啊！就这样，汤二虎、张子飞押着100颗枪、12,000两银子到了三界沟青马坎。一进大厅啊，杜老盼和他这仨兄弟，杜宝增、杜宝兴、杜宝旺、杜宝善都在，杜立三也在，狗头军士宋庆莲也在，正议论最近发生的事儿。大伙就猜测，什么人胆大包天，血洗双田洋行？外边传出风来的头一种传说，就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干的。有人似乎还说，这帮柳子还吵吵喊喊的要问我们哪儿的，我们是三界沟青马坎的，这不是往咱们头顶栽赃吗？另一种传说，这事儿是辽阳的冯林葛干的，因为冯林葛受鄂国人的支持，跟东洋人有仇，在鄂大鼻子的支持下干的这个事儿。但光是谣传，没有真凭实据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是八角台张景惠的人干的，不过不可能，张景惠是个豆腐匠出身，跟豆腐似的。你要问他一斤豆子能出几块豆腐，行，要干这种事儿，得借他个胆子，他不敢。铁小凤不能，新晋哥哥死了，他哪能敢奔新民府去冒险呢？究竟谁呢？大伙胡猜测，但是杜老派心里有数，10有8 9是老嘎子干的。这老嘎子可够梗的啊！你干这么大的买卖，时间你应当跟我研究研究，跟我打个招呼。那这孩子胆子是越来越大的，也可能不是他。大伙正猜测之时，汤二虎、张思飞进来了。老当家的，各位，嘿嘿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杜老盼眼睛一亮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问问你们这些日子没上山干什么来的？哎，跟您老人家说吧，忙得脚打后脑勺。另外给你老人家道喜，您干儿子是这份儿。两个人同时挑起大拇指。现在的张老嘎子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。到这儿没有背人的话，领着他们怎么学习的双田洋行、兴隆殿怎么接的官银，全都说了。最后让杜老盼到院里看看，10,000两雪花白银、100颗金钩、嘎达郎东洋快枪，另外还有50箱子子弹，这是送给您的。老嘎子说了，现在腰杆硬了，多少有点收入，不能忘本，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。杜老盼闻听是捻然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就看这老嘎子不是等闲之辈吧。如今事实证明了这一点，这小他妈真荣幸。好样的，绿林人就需要有这样的人。好好好，我收起，我收起。盘点数目，入了库了。在这儿，杜老盼摆上一桌酒席，给张四飞、汤二虎接风，另外仔细询问张作霖的情况。你别人都挺高兴，就俩人不高兴，一个杜立三，一个狗头军师宋庆莲。 这肚里翻小脸沉沉着，面似铁青。他爹越高兴他越生气，杜老盼也不瞎看出来了，小栗子，你干什么这模样？怎么你不高兴吗？爹，我哪敢不高兴，只是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爹，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个张老嘎子绝不是一般的人，我宋庆莲给他相过面，他是一双虎眼，机警过人，他是狐狸眼睛，外忠厚内奸诈，非同一般呢。到了他好的时候肯定忘恩负义，现在啊，无非是给咱点甜头尝尝，迟早必受他的株连呐。依我说，爹，这东西咱不要，给他退回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一刀两断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过咱的独木桥。他张老嘎的飞黄腾达，咱也不演戏，他倒了霉咱也不管，这才叫上策呢。不然呢，您老人家又悔青了肠子的那天，放屁，他妈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老嘎的哪点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？哎，你没事儿跑这报丧来，别说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就知道嘛，我这一说你老人家指定生气，好好好，不谈这事行不？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将来吃了苦您别怪我没把丑话讲到前边。杜立三一甩袖子领着苏庆莲走了，杜老盼是余怒未消，咋走，他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家伙，要换成老嘎子我得多高兴，你要像人家老嘎子那样我早就养老了，六十多了何必还支撑这份家业，呕心沥血，真叫人不伤心。他几个兄弟苦劝，老头的气儿才消了。唐二虎和张世飞说，老两家子，老嘎子有个要求，说他刚成立保险队腰杆还软，打算让我们哥俩呢最近时期还得帮帮他的忙，我们也不知道家里的事儿怎么样，您看是让我们去呀还是留在家里头？去吧去吧，老嘎子说的对，本来嘛，别看他做了两笔横买卖，肩膀头还窄啊，还晃不开，你们哥俩应当真心辅佐，等山上有事儿再叫你们回来。是是，就这样两个人离开三界沟又回到红罗界。过些日子，哎，张作霖家的喜事儿传来了。什么喜事儿？他媳妇儿生下个大胖丫头，就那二妞啊，给他生了个丫头。张作霖非常高兴，骑着马赶到二道沟，到了屋里看望他们母子，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。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怪。狮子老虎厉害不？虎毒不吃子。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，对于自己的骨肉那也是爱如至宝啊。张作霖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叫守方。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头一个，他娘当然也高兴了，把张作霖拉到屋里啊，就说，孩儿啊，不要重男轻女啊，男女都一样，